有些人可亲不可亲，有些话可想不可知，有些爱可怜不可爱，却还是期待。因为太想了解彼此，所以选择在一起；因为太过了解彼此，所以选择要分开。就从你爱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开启，我开着玩笑，却不知道该开往哪里。你抱着他，他抱着你；你抱着钱，他抱着怨。于是，在最后的一个拥抱之后说了再见。于是，在最后的一声再见之后，没有再见，没有挽回，没有谁错，没有谁对。 爱不是用成怪，都不对着分开。我的浪漫。说白，分手的拥抱已无让谁受伤。 你看你会不会来？ 爱不是要装乖，我可爱也可坏。不愿给我让你再怀念我的存在，曾经的最爱已都不会淘汰。 我要自己离开，别怕再见。这黄昏今夜昏得叫人晕眩，我打翻手中的咖啡，也把眼底熄灭，满地寂寞的味道正叫人反胃，说都看不见不过是自我安慰。这城市已习惯伤痕累累，这晚风今夜疯的疯的疯的叫人心碎。醉一遍又一夜，人事都已全废，笑说着往事只能回味，无法回味。你渐渐消失在我看不见的迷雾，我渐渐消失在你看不见的角度。繁星如此美，却发现你不在我身边。 爱不需要装乖，从不对着分开。我的浪漫，我的眼泪，你不爱就说白。分手的拥抱已无让谁受伤。 我要快乐可坏， 爱不需要装乖，我可爱也可坏。不要给我让你再怀念我的存在，曾经的最爱已都不会淘汰。 我要快乐可爱，别怕再见。 不需要装乖。